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雕漆是老北京八大工艺门类燕京八绝之一，由于景泰蓝、玉雕和象牙雕并称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北京雕漆造型古朴，纹饰考究，形态典雅，色泽光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今天的非遗时光大型系列报道为您播出三落三起说雕漆。走进位于东城区京城百工坊的殷秀云工作坊，琳琅满目的雕漆工艺品顿时映入眼帘，屏风、花瓶、盘子、笔筒、首饰盒，造型有圆有方，颜色有红有黑，细致精美，典雅华贵。而这些气韵流动的工艺品都出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项目传承人殷秀云和他的徒弟们之手。殷秀云介绍，雕漆是一门名副其实的时间的艺术。 雕漆本身它是从光漆，这个就是一毫米的漆需要将近20层左右，春夏之际这时候漆干得最好，那么一天可以光个2道漆，如果加班夜里边的可以光到3道漆，但如果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冬天一天只能光1道漆。所以说呢，你想想这光漆就要半年，之后整个雕刻一刀一刀的，那么大的东西雕刻呢起码是1年多。 雕漆工艺是指在经过加工的器物胎形上涂上数10道乃至几100道大漆，然后在形成的后漆层上进行雕刻。雕漆工艺是从漆器发展而来的。据考古发掘证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树漆的国家。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出土了木胎涂漆碗。到唐代，古人开始在漆器上雕刻花纹，雕漆艺术正式形成。宋朝时，匠人们用金银做胎，在外面雕漆，不料却被后世砸毁雕漆，扒出金银，所以只有4-5件宋代雕漆制品传到现代。到元代时，张成、杨茂、张敏德等江南的能工巧匠把雕漆工艺发展成为一项非常成熟的工艺门类。在明朝永乐年间，琉球购买了一件雕漆制品当作礼物进献给永乐皇帝朱棣，朱棣看了龙心大悦，于是传召张成、杨茂二人进京，但这时二人已经去世了。于是张成的儿子张德刚继承父业进京面圣，朱棣亲自面试后命他在果园厂，也就是今天的西城区灵境胡同一带设立作坊，专门制作雕漆器皿供宫廷使用。雕漆成为一项宫廷技艺，然而随着明朝中后期国力衰微，雕漆艺术经过一轮兴盛之后陷入低谷。随着清朝康乾盛世的来临，雕漆艺术迎来了第二轮兴旺期。众所周知，乾隆爷有这么几大爱好：写诗、收藏文物，在收来的文物上乱写乱画，这几个特点集中体现在他对雕漆的喜爱上。乾隆爷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其中咏颂雕漆的就有几10首。 在清宫内藏的一件明朝宣德年制剔红九龙大圆盘上，乾隆爷命令工匠雕刻了一首御制诗，诗云：永乐创朱漆，文孙应见之，原从果园制，异类肯唐为。 是到了清代的皇帝，他更是喜欢的要死。 嗯， 等到了清代，到了乾隆这儿，据清朝的文档的记载，那些东西都由皇帝亲自让这个如意馆的绘画师设计完了之后，他要审完之后说批准了这个做五件，之后由木工去给做样子，做完样子之后说完好，之后交给漆工去照这样的做。所以说到乾隆这儿，雕漆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这么一个发展。 作为一门宫廷艺术，雕漆的发展与国运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乾隆之后，雕漆又一次由盛转衰，到光绪一朝，雕漆技法几乎失传，直到清末民初，才有北京民间的几位能工巧匠重新发明了雕漆工艺，也开创了北京雕漆的新时代。 北京雕漆的起源是由于什么呢？当时内务府他有说一对盒子损毁之后看特别可惜，后来就让这个就是内务府的这些个官员派人到市面上找能不能有做雕漆的地方给他修复。当时呢好像就找到了，就是说在灯市口那块地方叫有油漆局，说的能不能修复。油漆局的人说这个没见过，但是呢内务府说你看如果要能够你给修复了，你看你愿意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 嗯 嗯，当时呢有一个萧乐安、叔侄两个人主管这个油漆局，这两个人应该说也不是一般的人，一听到他觉得有商机，那我们给他修复吧。最后把这东西可能通过他们研究给解剖，哎，发现试验可以，经过一段时间居然就给他修好了。结果内务府呢就给了他很高的报酬，完了之后呢找了点徒弟，因为这徒弟培养起来就做了雕漆，一个叫吴英轩的，属于这个可能第一代的雕漆的艺人。当时做了一个群仙祝寿的一个大茶瓶，拿到了伊巴拿马的那个世界博览会上， 对， 这个茶瓶得了是一个金奖，回来就等于就轰动了， 对， 这样等于刺激了这雕漆了。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这雕漆等于红火了一阵。 清末民初，北京雕漆经历了短暂的兴盛，然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雕漆工艺短暂的春天被打断了。在戏剧性的三起三落中，雕漆工艺走到了现代。1949年以后，雕漆匠人们散落民间，有的卖起了早点，有的做起了裁缝。在计划经济时期，出于出口创汇的需要，政府设立了漆器厂，经过几次体制性的调整，最终形成北京工艺美术厂下设的雕漆车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走进了雕漆工艺的世界，而他本人的雕漆生涯基本也暗合着三起三落的规律。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1968年，21岁的殷秀云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厂。殷秀云从小具有绘画天赋，而且一直梦想着从事象牙雕刻，但是来到厂子里却被领导分配到了雕漆车间。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殷秀云并不甘心， 刚开始是一点不接受啊，因为对他没有任何认识，之前也没有见过。虽然说后来也申请说能不能我回到那个象牙雕刻车间去，当时领导说如果你要是不安心的 这个服从分配，那么就让你到最脏最累的车间，就是光漆车间。因为这种大漆呢，它本身里边是含有酸性的物质，所以它对人呢就是也是有过敏。完了之后呢，迫于这种情况吧，所以就在这雕漆店待下来了。 那是哪一年呀？ 68年，没有到有自己喜欢的这专业去工作，所以情绪特别不好。 对， 后来呢，因为工人师傅还是挺好的，有的师傅就说你学的是象牙雕刻，象牙雕刻的人物刻得特别美，而我们雕漆的人物呢是一大缺憾。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是很小的，一两寸两三寸，它是作为一个配景。说你看你能够把雕漆的人物如果能够做的是吧像象牙一样那么美，咱们雕漆那就丰富了。所以说当时师傅给我了指了这么一条路。 正式雕刻之前，师傅先让殷秀云学习磨刀子。雕漆的技法分为勾、片、起、铲、剃、刮、推等，需要用6-70把形状功能各不相同的刀子。但是这些刀子并没有成品出售，需要雕漆工一把一把自己磨出来。 拿刀是像针一样那么窄的、锋利的。起活拿完之后要起掉多余的部分，之后片活，片活什么有片刀、弯刀，铲活叫比如说像弯刀、刮刀，什么那个杵菊花瓣的瓣什么很多种。而且每一种刀具它都不是说一个规格，它都是从大到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能够生产像我们雕漆的工具的。所以说这个工具的制作应该说从刚开始就是1400年前雕漆的诞生到现在都从自己磨。所以我们当时磨刀的时候呢，人家师傅呢，人家能够拿着刀片能够保持它的平衡度，可是我们呢就是刚开始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用两个手指头摁着在粗使上咔咔咔咔的磨，我全然不觉这手已经磨破了。等到看到石头上鲜血都混合着那个泥浆，才知道哦流血了，这实际上把这个真皮啊全磨透了。最后呢等到一干了的时候，这个两个圆的这种磨破了一点是抽抽成皱的。所以你看我现在我出国的时候就是摁指纹都有的时候摁不上。 我能摸摸你的手？ 摸摸手啊。 是有一点， 现在就好多了。 是这有凸起， 对对对对，平。另外一个你看手指弯，就是雕刻的时候， 对， 抵着刀子用力的，这是每个人必须要走的。我第一件就真正的作品，应该就是70年左右，当时是15寸的仿瓷瓶。那当时呢，我就给设计了，就是一个是傣族的，一个是佤族的，少数民族的这种图案。少数民族就是因为当时不让生产这个才子佳人，是吧？那我呢心想少数民族傣族也是那种大长裙子，把女人的这种美感弄了两幅叫赶摆图，当中有动物啊，有竹篓啊，有人物挑着担子，上面有水果啊，做完之后呢，哎呦反应特别好啊，这样就等于是从刚开始是吧抗拒到最后接受，慢慢的有比较喜欢的。 上世纪70-80年代，殷秀云借鉴牙雕的人物表现技法创造的大型雕漆屏风《洛神赋》和牙形摆件《郑和宝船》，表现了当时雕漆工艺的最高水准。他一举夺得了1980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和优秀创作设计奖。从最初的不乐意到成为雕漆工艺最高水准的代表人，殷秀云用了10几年。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的急速变化，北京工艺美术厂取消了雕漆车间，殷秀云经历了工艺生涯的第二次失落。 不再生产了之后呢，我在那儿做了3年的景泰蓝的壁画的设计。正好当时呢，有这个就是外贸的企业，他不是在农村建立的自己的加工厂吗？ 对。 他需要人，等于我就到了这个企业，应该说做了19年，一个月300块钱。因为那时候啊，我跟你讲，企业非常困难，困难极了。那个时候我们给外贸介绍来一个日本人订的那个大屏风，宽是2.45米，高是1.95米的屏风，才3万块钱就给人家了。 等到最后厂的困难的时候，结果要说我过节了给工人发，怎么也得发工资，发不了也得发点过年的费用啊，最后10000块钱就是第二趟屏风就给卖出去了，现在这应该是200万。所以当时我是从刚开始工作第一天到最后跟厂子就是分开，我从来没有在经济上就是跟这个厂领导提过任何要求，而且工资说1个月300块钱，实际上我是到年底才集中发，等到他最困难的时候我是就是不要工资。 一位代表国家最高水准的工艺美术大师就这样守着这个小厂，也守着自己一直钟爱的雕漆工艺。直到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授予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同年雕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北京工美集团提前联系到殷秀云，希望他能出一个作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殷秀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雕漆创作一个鼎，将油画开国大典的画面刻在鼎上。 把我的想法说做一个大鼎，以司母大鼎，以这为原型。反正当时呢就有这个专家反对，哎呀，一个大鼎而且要做这些人物，这雕漆不可能完成的。后来说有人提议说，你还不如做一大捧盒，捧盒上做9个大寿桃，这些个东西它好像激发不起我的创作的这种欲望，不带劲。反正后来我说我觉得还是想试一试。做这人物的时候呢，我是先是做功课，这几个人物的形象它是油画，你要按照那个油画去来做这个，那真是根本不可能。结果我是真的把所有的就是能买到这些传记的书我全都给买了，找好之后它的所有的眉毛、鼻子、眼睛、嘴的这些小细微的线我都要给它单线勾完之后一看也像，之后呢我就是先用橡皮泥做，橡皮泥做完之后哎觉得像，那你想这橡皮泥是可以添可以加可以减，将来雕漆是不能的，所以我呢就用什么雕蜡在上面先雕，所以雕完蜡之后呢觉得哎差不多之后才在这个雕漆板上再雕，雕完之后等于熟悉这个感觉了。这个大鼎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这个小雕我可以来回来去的转，这是不行，这保持一个姿势，哎呀这些个东西真是当时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呼下出一身汗，说干嘛你要挑战这么一个难题呢，是不是啊？刚开始做的时候刀子一上面那真是不知道这刀子不敢走，稍微一什么就掉一块漆是吧，你说怎么弄啊。最后呢哎觉得做着做着虽然很小，可是一样就觉得好像它在我的眼里边它变大了，就说你的刀子很自如的在上面就走了。既然是60年的这个庆典，所以我是用了60支和平鸽，完了之后呢边上是用了56朵牡丹花，你看56个民族，这有一个歌吗，56朵花是吧。耳子呢我是用的老虎，两个虎的对着的图案，底膝腿部呢是用的龙的图案，是应和了这主席有一个虎踞龙盘，左边呢图案是黄河，右边是长江，是祖国的大好山河啊。经过好几个月的这种什么吧啊，最后等于把它算做完了。 2012年，殷秀云的雕漆生涯再上一层楼，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坊，迎来了雕漆事业的第三次春天。整个雕漆工艺似乎也要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迎来新的春天。但是这一次雕漆还会面临衰落的命运吗？要知道目前全北京从事雕漆工作的人不超过50人，后继无人依然是雕漆工艺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你看我现在都70岁了，我还在坚持雕刻，自己手工雕刻。作为我们老人呢，就是说我是跟他们讲，你们大胆的想，之后呢比如在这个技艺上，就是比如需要我们做一些配合，我们来配合你们， 啊，包括他们清华什么硕士生啊，他们做一些个毕业创作、毕业设计，我都给他们支持。因为作为雕漆来讲，他工艺的历史的这些个这个形象给他的固定的是很死的，但是现在这时代呼唤让有变化，所以我觉得你们只要加一些个改变，跨界这东西就比较容易达到。而且我说将来雕漆这个变化就在你们这一代当中来产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非遗时光大型系列报道之三落三起说雕漆，采访张鹏飞，播音郭伟，合成制作胡听兰，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的一份热情，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地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对我真心。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也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烦恼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世界有无限可能，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想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局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牵手喝果蔬，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从名字看，拉班扫马很异域，但他可是地道的北京人，确切地说是出生在当时元大都北京的魏武儿人，而魏武儿人也就是如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拉班扫马中的拉班这个词在叙利亚语中含义是尊称老师，意思您可以理解为神父。扫马老师的父亲是当时元大都北京的一位警教巡讲师，他是家中的独子，而且宿命的出生在宗教节日大斋节那天。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也成为了一名警教修士。不过拉班扫马比他父亲更独立，结婚后不愿意享受家庭生活，直接离家出走，来到了今天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的三盆山，这上面开始修行。警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太过陌生了，和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在漫长的岁月里也逐渐产生了很多不同派系，其中一个就是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叙利亚人，关于他的生平流传下来的极少。聂斯托利虽然也主张耶稣的神人合一，但他强调的是人性，反对人们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这个教派由于在东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异端，所以就只好一直向东发展，在蒙古、中西亚曾一度非常盛行，在蒙古草原上许多大部落也有非常多的信徒。不过这个教派的名字我们给改了个名，叫做景教。景，风景的景，日经二字的合体，经的意思是大，日呢是光明，所以景教就是大光明教的意思。这个根源来自圣经，耶稣就是世上的光。提示一下，别和金庸《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搞混淆了，明教的渊源是摩尼教。很显然，不管是哪个教派，当时西方来的传教士们都是相当努力的，但很多事情可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客观地说，景教一直在中国内地没有什么影响力， 传播的也是时断时续。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就藏有一件国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碑文就记述了唐太宗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到唐德宗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之间，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还有，这个大秦可跟秦始皇没什么关系，只是唐朝人对建都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的称呼。由于景教自进入中国就一直走上层路线，脱离群众，所以它与并称为三仪教中的拜火教还有摩尼教一样，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比较有限。不过风水轮流转，在随着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强大的帝国时，景教在中国最辉煌的时候来了。在那时候的蒙古贵族当中，信仰景教的人很多，蒙哥、忽必烈和托雷的母亲别吉太后就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徒。仰望星空，公元1275年，意大利年轻帅哥二十出头的马可波罗经过四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神秘的东方世界中心。当他站在繁华的北京街头仰望天空激动不已时，也正有两位和他同样伟大的人正在北京郊区房山上的一所孤独的寺庙中决定动身去一个他们一直梦想的地方，遥远的耶路撒冷。这两位年纪可有点大了，57岁的扫马老师和他30岁的学生马亚巴拉哈马古斯。老师，我想去耶路撒冷，您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的孩子，路途非常遥远，太困难了，我年纪也不小了。可是老师，我想去耶路撒冷，在耶稣的墓前祈求赦免我的罪恶。你真的这样决定吗？是的，老师，我们谁也不离开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好吧。说走就走，公元1275年，扫马师徒二人离开了北京房山，出野狐岭，也就是张家口，开始到西天取经。他们俩还不知道此行的终点其实并没有终于耶路撒冷，而是更远的地方。他们也还不知道这次离开故乡就再也没有回来。路过了家乡，走过了草原，穿过了沙漠，遇到过战乱，接受过采访，经过数年的跋涉，两人到达了亚美尼亚。但由于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徒占领，他们又返回到伊尔汗国。伊尔汗国是当时蒙古的四大汗国之一，由托雷的儿子所建立，在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时间慢慢的过得可真快，因为战乱，他们滞留在波斯整整七年。1287年，将近70岁高龄的拉班扫马在韩国还应邀变为了使者，率团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在巴黎，金发碧眼的美男子法王菲利普四世用盛大的入城式欢迎了这位老者，而且有记载，金雀花王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英王爱德华一世，也就是俗称长腿爱德华的这位，也亲切友好地接见过拉班扫马一行。不知道扫马老师自己知不知道，他已经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走到了最西端。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从太平洋走到了大西洋。在当时那个非常年代，上路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运气。1288年，拉班扫马返回伊尔汗国，直到1294年在巴格达与世长辞。一切都从十字寺出发，他是最早游历中亚和西方并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人。他是在那不勒斯码头让西方世界拥有第一次深刻印象的东方面孔。他还是希冀通过英法两国武力重新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外交家，他也是 见证了景教在中土最后余晖的掌教人。他应该被称为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消失了。而另一位传奇人物，也就是当年的热血青年学生马古斯，在他的老师去世之后继续还活了21年。不过这位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朝圣者，曾经担任中国景教总管的蒙古人，最终在波斯马拉加城外的一座小修道院去世了，终年71岁。马可波罗从西方到东方，扫码师徒从东方到西方，彼此路线相同，但之间并不互知，如同在同一时空当中，在欧亚大陆上画出的平行线。历史曾有机会让一开始在北京擦身而过的几位伟人物在中东相遇，当时忽必烈的女儿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尔汗的国王阿鲁浑，当然这个公主并不是亲生，情节有点像《鹿鼎记》里的公主建宁。是这样的，1291年送亲队伍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时，伊尔汗国王阿鲁浑就已经去世了，可结婚送亲这事儿没法回头，姑娘已经嫁出门了，人都已经是你家的了，关键是我们公主人数也挺多。送亲的队伍边走边琢磨，双方的来使也是交流不断，最后的解决方案居然是离世老国王的儿子和赞王子替自己的父亲迎娶了本应嫁给他爸原本会是他母后的阔阔真公主，也就是说继母变成了妻子。不过重点不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在公主送亲的婚使团队伍中就有马可波罗。前两年有个美剧，就是推出了纸牌屋的那个公司拍了一部马可波罗，剧里面的阔阔真公主被刻画成一个被成吉思汗当作筹码的没落贵族公主，而马可波罗的父亲为了取得丝绸之路的贸易权，就把马可波罗留下给皇家当人质，两个人都成为了棋子，却也因此产生了爱情。这剧情太扯了，好莱坞的编剧们估计都练过乾坤大挪移，段位还不低。18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居住在波斯西北部一个叫做所罗门的人，从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人那里发现了一部叙利亚文手稿，手稿中就记录了拉班扫码的故事，都是横穿了欧亚大陆。为什么马可波罗成了公众人物，成了好莱坞欢迎的剧本题材，而同样伟大的拉班老师却一直默默无闻无人问津呢？也许是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也许是他肩负着复兴教派的责任，容不得半点马可波罗式的猎奇，再或者也许是那时候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可能和人一样，历史也因为他们的一去不返选择性的遗忘了。拉班扫码师徒二人自离开北京后再也没有回来，也永远离开了房山三盆山上的十字寺，他们最早一起修行的地方。三盆山名字源于山上有一处三盆水，就是彼此相连互通的三座瀑布潭水，而修建于山上的十字寺创始于东晋，原是佛寺，唐贞观12年，也就是公元638年重修，辽代修缮后改名为三盆山崇圣院，后元顺帝赐名十字寺。这是全国唯一既有遗址又有十字石刻有文献记载的景教故地，但此处遗址很寂寞，如今只有一棵银杏古树在坚定地守护着三座石碑和一堵院墙。最早发现十字寺遗址的好像不是中国人，清末民初北京西山附近的匪患颇重，曾经有一些国内文人根据传闻计划去探访，也是无奈被匪徒所阻，而大众首次在媒体当中得知北京景教十字寺的相关信息，是在英国汉学家库寿龄创办的《新中国评论》里面。日军侵华，文物南迁，房山十字寺的两方珍贵石刻藏于南京博物院中， 其中一块石刻上方为十字，下部刻有叙利亚文，仰望他，寄希望于他。另一石刻没有文字，但是有桃形的两颗心互相对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北二环里的五道营胡同，东边连着雍和宫，西边接着安定门内大街，全长600多米。明朝的时候叫做武德卫营，到了清朝谐音就改叫做武道营了，类似于今天的尖刀排。作为明清军内八卫当中的武德卫，这部队的番号可谓悠久。元至正21年，也就是1361年，还是龙凤政权时期的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军事指挥系统，建立了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随驾设内八卫，龙骧、凤翔、鲍涛、飞熊、鹰阳、武德、天策、票骑，另外各处听调的兵士设外八卫，鹰武、雄武、广武、宣武、威武、镇武、神武和兴武。这算是明代亲军以卫为统兵单位的最早记录，所以早在锦衣卫设立之前，武德卫就已经是天子身边的亲军卫队了。跟蒋介石的北伐形式上统一不一样，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低位的朱元璋可是真真切切的完成了历史上首次由南向北的统一进程。不过在明朝建立初期，元军的势力那还是很强的，除了被徐达打趴下的王保保外，在辽东地区还有北元丞相纳哈出的几十万人，在云南也有梁王巴扎喇瓦尔密的数万军队。此外，朝鲜半岛的高丽人也是趁乱在北元和新生的明朝之间不断的暧昧游离。为了结束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对蒙古草原的统治，朱元璋、朱棣父子先后十数次的大规模出兵，但是在持续对蒙古人的作战中，洪武五年，也就是1372年，由徐达、李文忠以及冯胜组成的三路大军讨袁失利，明军损失惨重，原有的很多亲军卫减员严重，为此各部队的番号也就进行了合并和删减，亲军卫中的雄武、龙骧被取消，武德卫也合并重组为了辅军前卫。公元1380年，洪武四大案中的胡惟庸案爆发，胡惟庸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个被株连九族的宰相。相权消失后，军权至高无上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借口重整军纪，朱元璋下令取消了原17位亲军，代之以金吾前、金吾后、羽林左、羽林右、辅军、辅军左、辅军右、辅军前、辅军后和虎贲左等十位，史称洪武上十位。两年后，锦衣卫的成立又替代原来的亲军都尉府，成为了皇家的仪仗队与中央警卫团。再加上后来由旗手千户所升级为旗手卫，自此明洪武年间的著名的亲军12位基本确立。这12位的人马全都直接效命于朱元璋本人，对皇帝陛下的保护永远不会嫌人多呀。再加上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后，为了守护北京地区的局势，以及宣德年间的调整和补充，在大明原本的亲军12位的基础上，皇城又增加了负责养马和攻进守卫的藤乡4位，还有羽林前、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大兴左、济阳、济州、通州、金吾左、金吾右。至此，明朝的亲军卫系统被完全确定下来，共26位。由武德卫改建制而来的辅军前卫，在明帝国的26亲军卫当中地位相当高，战斗力强，人数也最多。当然，日常承担保护皇帝任务的主体还是锦衣卫，而和锦衣卫配合的就是辅军前卫的带刀射人，这两个部分是战斗的主体，至于外围还有旗手卫的力士， 由贵族子弟组成的勋位散骑射人，还有最外边的插刀围子手等等。当然，从立誓开始基本就是仪仗队了，皇帝也没指望关键时刻由他们来保护。虽说府军前卫和锦衣卫一样，都是归朱元璋直系管理的部队，但府军前卫比较特殊，这一位该算是梁国公蓝玉的嫡系部队。早年大将蓝玉曾因战功任武德卫指挥使，由武德卫改制而来的府军前卫里大部分人都是蓝玉昔日的部下。洪武四年，也就是1371年，常遇春的女儿被册封为太子妃，蓝玉就以常遇春七弟的身份成了太子的舅舅。不仅如此，蓝玉的女儿也嫁给了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蜀王朱春，是蜀王妃。由于年仅38岁的太子朱标在洪武25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突然病故，皇孙朱允文被确认为皇储。朱元璋自此更加意识到以蓝常两家为首的军人势力的危险，于是他要先发制人。次年，蓝玉被诬告谋反，处凌迟。念及蓝玉是自己的儿女亲家，朱元璋这才命人将蓝玉整张人皮包下，传送全国示众。当蓝玉的人皮传到云南，经由四川返回时，蓝玉的女婿蜀王朱春向朱元璋请示，这才将岳父的人皮留下，一直供奉在蜀王府的祭堂里。十载，胡党诛杀3万多人，蓝党杀了15000多人，两岸合杀4万人以上。追随朱元璋的元老功臣被悉数清除了。不过，两岸稍有不同的是，胡党的肃清对象主要是文官，而蓝党的肃清对象主要是武官，其中也包括一批蒙古和色目人的降军。由于宗主蓝玉涉嫌谋反，他的嫡系部队府军前卫也被确定为了谋反主力，各级军官人头落地，军士也统统发往辽东戍边，曾经显赫一时的亲卫军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不过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13年，也就是1415年，朱棣下了一道特别圣旨，说是为皇储拣选右军，要专制府军前卫，重新恢复了部队番号。为皇储选拔右军，这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啊。可是什么是右军呢？右军说白了就是未来皇帝的发小，因为感情是需要培养的嘛，从小就培养那就更不一样了。关系呢就像是《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和康熙，一起同过窗，一起打过仗，知根知底，日后皇帝需要用人之际，当年的右军小伙伴们就是一支相当给力的力量。根据京师武城坊巷胡同集记载，统领府军前卫右军的右官营在南城的崇南坊，也就是今天的龙潭湖。不仅仅是今天时尚的五道营胡同是由驻军营的名称谐音而来，在北京跟军事驻地军营有关的地名实在是太多了。唐太宗远征高丽，不少高丽人归附中原，逐渐迁居，才有了今天的顺义高丽营。辽金时期，大都的各种粮食物资途经大运河，然后在灞河附近改用骆驼运入城中，那儿的驻守军事营房就叫做驼房营了，地点就在今天的九仙桥798附近。同事聚会约在了五道营胡同里一个新开的酒吧 Life House 那种，穿过一群群男女小资文青们扎堆的胡同店面，推开了一扇不起眼的小门，外表挺幽静的一个院子里，里面的音乐确实够嗨，烟雾缭绕。那天晚上我一度担心音响声音是不是太大，会不会吵到周围邻居，但结果是邻居们没事，我先受不了了。当年武德卫的亲军们是不会想到的，他们的驻营地在几百年后成为了一群年轻人狂欢的夜店。冬天的夜晚，一门之隔就是两个世界。独自溜达出五道营胡同，东口迎面而来是雍和宫的红墙，往左转过马路就是冻住的护城河，往右转走不远 就是国子监的圣地。从明代的亲卫军几步之遥就走到了清朝的王府，感觉一下子回到了1644年，崇祯上吊，李闯称孤，清军入关。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一夜之间依次上演，也都忽然消失。九门内外，皇帝、首辅、文官、武将、大军阀、传教士，或身败，或名列，或主流，或另类，谁能功德圆满，永垂不朽？你我怕都是来去匆忙。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听众朋友，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短篇纪实作品《中村谍案：日本发动918事变的一个借口》，欢迎您届时收听。 我与你知是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母为史湘云还席，在坠锦阁设摆便宴。贾母今天特别高兴，先喝了两杯酒，说今天我们也行个酒令。凤姐说好啊，由老太太起令，最后是刘姥姥的。她就想拿刘姥姥取乐，哪知姥姥没听见，还在那东张西望呢。薛姨妈赶紧说，哎呦，老太太，你老有学问，自然有好酒令，我们不会怎么办呢？这不是存心要醉倒我们吗？得了，我多喝两杯就是了。贾母说，哟，姨太太怎么这么客气呀？不是客气，只怕行不上来，倒成了笑话。王夫人说，嗨，说不上来就多喝一杯，醉了睡觉去，还有谁笑话咱们？薛姨妈勉强点点头说，好，我随着，就请老太太先喝令酒吧。那是自然呢。贾母说着就干了一杯。凤姐说，既然行令，还得叫鸳鸯姐姐来宣。众人知道贾母每回行令啊，都是鸳鸯代宣。凤姐把鸳鸯拉了过来，快，别站着，坐吧。哎呀，不合适，你坐吧。鸳鸯半推半就坐了下来。他喝了杯酒说，既然是由我来代宣，那就得听我的。酒令大如军令，今天在座的不管是谁啊，不管你岁数大岁数小的，都得听我的，违了令就得受罚。王夫人说，是啊，你快说吧。鸳鸯还没等开口呢，刘姥姥听清了，先退了席。 摆摆手说，哎呦，看来又是要捉弄我呀，我家去了，我走了。哎，不行不行，快坐下。鸳鸯一想，你要走了有什么意思啊，快把他拉上席。小丫头们笑着把刘姥姥拉到席前摁在椅子上。刘姥姥说，哎呦，诸位姑娘们哦，我捉嘴笨塞的，不会什么酒令，饶了我吧。鸳鸯说，你再多说一句，罚你一壶啊。哎呦，这丫头可真厉害。刘姥姥不敢言语了，就听鸳鸯说，我今天呢，说一个骨牌赋，从老太太起，由西边转起，转回来最后是刘姥姥的，都要顺着我的往下说。一赋是三章，拆开先说头一章，再说第二章，最后说第三章，然后三合一成为这一赋的名字。一回说一句，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成语俗话，跟上一句就行，但是要合辙押韵，错了罚一杯。怎么样，这个令好，快说吧。鸳鸯说，左边是张天，贾母接，头上有青天。鸳鸯又说，当中是个五与六。贾母说，六桥梅花香彻骨。鸳鸯说，剩的这张六与幺。贾母接着说，一轮红日出云霄。鸳鸯把三张牌一合说，凑成便是蓬头鬼。贾母接，这鬼抱住钟馗腿。说完众人齐声称赞，好。贾母高兴的喝了一杯。我这么说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其实这是骨牌上的点儿数和颜色，根据排列位置即兴发挥，凑个句子取乐。鸳鸯又说，再看这一副，左边是个大长舞，薛姨妈接，梅花朵朵风前舞，右边是个大舞长，十月梅花岭上香，二舞是杂七，织女牛郎会七夕。鸳鸯把三张一合说，凑成二郎有五月，薛姨妈接的是世人不及神仙乐，实际是神仙乐。大家说好，喝一杯。薛姨妈也干一杯，简短接说，最后到了刘姥姥，姥姥该你的了。哎呦，我们庄家人闲下来呀，也常凑上几个人玩这个，但是不如你们说的那么好听，今儿个我也试一把。大家说没关系，你只管说，挺容易的。鸳鸯笑着说，我开始了啊，听着啊，左边四四是个人。刘姥姥想了一会儿，是庄稼人吧。众人哄堂大笑。贾母说，说得好，就这么说。我们庄稼人没念过书，是不会说，你们可别笑话，没人笑话你就接吧。鸳鸯说，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说，大火烧了毛毛虫。众人又笑了。右边幺四真好看。姥姥说，一个萝卜一头蒜。众人又一阵大笑。鸳鸯笑着道，这三张一合上，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伸出两手这么一比划，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又笑了起来。刘姥姥说，哎呀，实话说吧，我手脚粗笨，又喝了酒，哎呀，我真怕失手把这杯呀给打了。要是有木头杯，拿一个来，我就是失手掉在地上也没事儿。好啊，快给找个木头的。鸳鸯说，把咱们黄杨根整抠的十个一套的大套杯拿来，灌他十碗。等木碗拿来，刘姥姥一看，好家伙，这十个碗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跟盆相仿，最小的也有他手里这个俩大呀，都是雕刻的花，一色的山水树木人物，还有草书印章。刘老师说，拿这个最小的就行了，怎么拿这么多呀。凤姐说， 用这杯啊，没有喝一个道理。我们家因为没有大酒量的，所以一直没人敢使这套家伙。今儿个姥姥既点名要木头的，又好不容易找出来，姥姥当然要挨个喝个遍才好啊。刘姥姥一听吓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敢不敢，姑奶奶呀，饶了我吧，我喝不了这么多，那不就醉死了吗？贾母、薛姨妈、王夫人也知道她上了年纪，喝多了受不了，嗨，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喝，就喝着头一小碗吧。哎，阿弥陀佛，我还是用手里着慈悲好，把这些个碗呢收着，带回家去慢慢喝。说了大家又笑了起来，鸳鸯命人给他斟了一杯，刘姥姥双手捧着，可眼睛却看着一套木碗砸磨着滋味。薛姨妈说，对，慢慢喝，别呛着啊。又叫凤姐给布菜，凤姐说，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来，我给你捡。哎呀，我知道什么名啊，反正啊样样都是好的。贾母说，把咱们呢且想给他夹点儿。凤姐夹了几块放在刘姥姥碗里，你呀天天吃茄子，今儿个尝尝我们这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刘姥姥尝着尝着，别哄我了，茄子会有这个味儿，那我们也不种粮食了，只种茄子了，真是茄子，没哄你。哎，真是茄子，哎呦，我吃了半天怎么愣没吃出茄子味来呢？姑奶奶，再给我夹点，我得细嚼嚼。凤姐又给她捡了两块，这回刘姥姥细嚼了半天，嗯嗯，是有那么一点茄子香，可比我们的茄子好吃多了，快告诉我怎么弄的，我也做着吃。不难，你把茄子皮削了，切成丁儿，拿些剔干净的好肉也切成碎丁，都用鸡油炸了，再把鸡脯子肉和香菇、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都切成丁，拌上料酒，然后再拿鸡汤煨透了，外加糟油，用着油这么一拌，然后点点香油拌匀了，盛在瓷坛子里封严，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爪子肉一拌就成了，这叫茄响，也叫茄干。刘姥姥听了连摇头带吐舌头啊，哎呀妈耶，这得十来只鸡配它，怪不得才这个味儿呢，哎呀，做不了做不了。凤姐看刘姥姥干了酒还要给针，刘姥姥捂着杯子说，了不得喽，再喝呀就醉死喽。鸳鸯看刘姥姥只看那套木碗，便问，姥姥，你可知道木碗是用什么木做的吗？我成天家和树林子打伴，困了枕着睡，乏了靠着它坐，荒年间没吃的还吃树叶树皮，眼睛天天看它，耳朵天天听它，嘴里说着它，所以好歹真假还能不认得。哎，我认一认。说着仔细端详这几个碗，嘿，瞧这模样，当初人家是怎么做来着的，真是绝呀。嗨，快说呀，这什么做的，我想你们这样人家绝不收贱木料的，绝不是杨木，那一定是黄松。姥姥这么一说，逗得大家又笑起来，说了半天也没说对呀，这是黄杨根整根抠出来的一套碗呐。就在这阵儿，有个婆子来到贾母近前说，演戏的姑娘们都到了偶像戏，是马上就演呢，还是等一会儿？瞧咱们禁锢笑了，忘了他们了，现在就演吧。那婆子答应着下去，不多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悦耳，可能是乐器合奏，正是深秋季节，风清气爽，弦乐声穿林渡水而来，令人心旷神怡，这是暖酒上来了。宝玉接过来给贾母等人各斟一杯，王夫人、薛姨妈也来敬酒。凤姐说，嗨，不用你们了，还是我们斟酒吧。 刘姥姥听着这么好听的音乐，又喝了酒，不由得手舞足蹈地扭了起来。宝玉乐得下了席，来到黛玉近前，哎，妹妹，你瞧她那样子多好看呢。黛玉也笑。一会儿演奏完了，薛姨妈说，咱们酒可喝得差不多了，出去散逛散逛吧。贾母也想散散步，大家就随她出来了。贾母拉着刘姥姥的手在山前树下转来转去，告诉她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石，这花叫什么名。刘姥姥点头说，你们城里呀，不但人尊贵，你看那鸟也尊贵，哎，这鸟到了这里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哎，怎么鸟会说话了？嗨，你看那金架上站的那个绿毛红嘴的是莺歌，对不对？我认得啊。对呀，你看那笼子里那个黑老婆，它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了，也会说话呢？大家这才明白，原来刘姥姥管八哥叫乌鸦，因为这两种鸟长得差不多，只是八哥嘴上多了一撮毛。其实刘姥姥这是故意逗大家一乐。这点丫鬟来问贾母用点心不，贾母说几杯酒下肚倒也不觉得饿，拿来就拿来吧，放在这儿谁爱吃就吃。有丫鬟抬过两张桌子，把点心盒往这一放，打开盖，里边啊各种小点心太漂亮了。贾母让刘姥姥吃，刘姥姥一看里边的小面果子玲珑剔透，捡了一朵牡丹花样的说，哎呦，多漂亮啊，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儿也搅不出这样的纸来。哎呀，算了，不吃了，我包到家里啊给他们做花样吧。贾母说，等你回去时候给你装一坛子去，先趁热吃了。众人也各自捡自己喜欢吃的，多少吃一点。只是姥姥和本儿从来没见过这新鲜东西，饭量又大，好嘛，风卷残云，每一碟里只剩下少半盆了。凤姐命丫鬟们把剩下的还装在盒里，送给文官等人吃。这贾母吃完点心喝了茶，便领着刘姥姥到龙翠庵来。那位说，怎么这里还有尼姑庵呢？有啊，您忘了吗？上文书说兴建大观园，从姑苏买了12个女戏子的时候，还带了一个舍身空门出家修行的女尼，叫妙玉。王夫人把她接到府中，后来就安置在园子里，她的住处叫龙翠庵。当下贾母来到门前，那妙玉急忙把众人接到里边。贾母到院里一看，花木繁盛，哎呀，还是你们修行之人心里干净，没事常常修理，你看这花木比别处的更是好看。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东禅堂，妙玉笑着往里让。贾母说，我们刚吃了酒肉，你这里有菩萨冲了可是罪过，我们只在这坐一会儿，你把那好茶拿出来喝一杯就行了，我们不进去了。妙玉点头，好吧，忙去沏茶。一会儿妙玉捧了一个海棠花式的大漆的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边放着是明朝成化年间官窑烧的五彩小盖钟。成窑盖钟啊，捧给了贾母。贾母说，哎，我喝不惯六安茶，那个东西啊，茶性虽好可是太苦。妙玉说，我知道，这是湖南的老君梅，香气高爽，甘醇可口，你老尝尝。贾母接过来品了品，又问，这什么水呀？哦，这是去年封存的清洁雨水。嗯，贾母点点头，喝了半盅，笑着递给刘姥姥，你也尝尝这个茶。刘姥姥接过来一扬脖，咕噜喝下去了，连说，好茶好茶，要再艳点就更好了。哎呀，众人又笑得了不得。妙玉又给其他人一人一杯，这个杯很讲究，是月白色的盖碗。随后 妙玉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两个人便跟他出来了。宝玉眼睛尖看见了，悄悄随后也跟了来。只见妙玉把宝钗、宝玉二人让到耳房，请他们坐下，你们等着，我给你沏茶。宝钗坐在榻上，宝玉坐在妙玉打坐的蒲团上。妙玉亲自动手，用扇子扇着小茶炉，烧开了水，另沏了一壶茶。刚沏好，宝玉笑着进来，哎，你们喝提起茶呀，算我一个。宝钗说，你是赶来喝蹭茶，没你的。妙玉刚要去拿杯，只见道婆收上来才刚众人喝茶的杯碗。妙玉说，哎，那个程瑶碗就别收了，放在外头去吧，不要了。他这一说，宝玉就明白了，他知道妙玉这个人素有怪癖，尤其是洁癖，准是嫌刘姥姥脏，那个碗都不要了，可也不好说什么。随后只见妙玉又拿出两个茶碗来，太精致了，是带儿子的三足碗，上边镌刻着几个字，古色古香的。妙玉斟上茶递给宝钗，另一碗像是和尚用的钵，个小点儿，也有几行篆字。妙玉斟上茶递给黛玉，又把平常自己喝茶用的绿玉斗杯斟上递给了宝玉。宝玉说，佛语说得好，事法平等，他们俩用那样古玩奇珍，让我用着俗气啊。妙玉说，什么，这是俗气啊，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们家未必找出这么一件俗气来。好吧，我给你换一个。他回手拿了个竹根大杯，上边雕刻着囚笼，很精致，你能喝这一海吗？宝玉说，喝得了。妙玉说，你喝得了，我可没这么多好茶叫你糟践。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为蠢物解渴，三杯是引牛引骡子了，你喝这一大海叫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全笑了。妙玉啊，只拿壶给宝玉斟了这么一点点，叫他尝尝。宝玉仔细的品着，果然这茶味不寻常，真如茶赋中所说，清标浮云之美，还挺香，比那年凤姐给他暹罗进贡的还好。宝玉赞不绝口。妙玉说，你这回喝的好茶，是托他们姐俩的福，要是你一个人来，我可不给你喝。哎，这个我知道，我谢他们俩不领你的情了，你还算明白。黛玉说，这水什么水啊，是不是去年雨水？没想到妙玉冷笑一声，没想到你也是个大俗人呐，怎么你连这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江南玄木山盘香寺住着时候收的梅花上的雪，装在一个青瓷罐里，封严了舍不得喝，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打开，只喝了一回，这是第二回，你怎么尝不出来？雨水哪有这么好喝呀？黛玉也知道妙玉这个人天性怪癖，远比自己有过之无不及，所以不好说什么，更不便在此久坐，喝了茶就拉着宝钗出来了。宝玉也向妙玉陪笑说，那茶杯脏了，可扔了怪可惜的，依我说倒不如索性给那贫婆吧，这样的宝物她卖了也可以度日，你看行吗？妙玉点头，可以，拿走吧。宝玉拿着杯子走两步，忽然想起来，哎，等会儿我叫人呢，从河里打几桶水来给你刷刷地。也好，只是你嘱咐他们把水放在山门外墙根下，可别进来呀，那是自然。说着宝玉回身把那杯子交给贾母身旁的小丫头拿着，告诉她明儿个刘姥姥回家的时候把杯子给她。就在这一阵，贾母等人都出来了，妙玉也不挽留，送出山门，回首咣当把门关上。再说贾母，她觉得身上有些乏累，就让王夫人和迎春姐妹在这陪着，自己要到稻香村休息。凤姐命人把小竹椅抬来，让贾母坐上， 两个婆子抬着，凤姐和李纨众婆子尾随其后。不一会儿薛姨妈也回去了，王夫人打发文官等散去，自己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叫个小丫头放下帘子给捶腿，老太太那边有信儿再叫我，说着睡着了。再看这些丫鬟们，有的坐在山子石上，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靠在树上，有在水边啊，说说笑笑十分有趣儿。刘姥姥站在这儿正不知道往哪儿走呢，鸳鸯过来了。刘姥姥，我领您各处转转，好啊，走吧。大家一看刘姥姥挺有意思，也在后边跟着凑热闹。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个大牌坊，刘姥姥哎呀一声就跪下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怎么了？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我就给关一回。 关大铁笼子里了？ 跟铁笼子差不多。 那什么地方？ 电梯。 电梯？ 老电梯。 哦， 这一大栅栏门，咯啦咯啦咯啦咯啦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啊，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我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反映问题去了。 什么问题啊？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啊，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呵，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 嗯， 水的问题解决了， 好， 暖气又没了， 哎呀，更要命了。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低子课学习班， 干嘛呢？ 说解决取暖问题。 嗨，那解决得了吗？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啊，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效率大楼， 嗯，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啊。一进门， 嗯，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嗯，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你随便上啊，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怎么？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哦，这电梯不走了？ 走，快着呢。 那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是够快的， 没法不快 啊！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儿似的。 我听着都悬的， 悬的还在后边呢 啊！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哎呦， 这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白上了， 没白上，滋儿咣，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20分钟，他走了我60多趟 呀、啊！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哎，你可留点神、啊、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你别说 啊， 还真管用 啊， 挠吧挠吧就给你咔当。 怎么样？ 电梯停了， 还真不错。 要不说遇到事您不能着急， 哎， 挠两下， 哎，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吗？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停的不是地方。 停哪了？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啊，打当间了 啊， 快喊人呐。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上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大家一通找、 啊、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 哦 哎、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啊、 认出你来了， 在这儿玩呢。 哎呀，那叫玩啊。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哎呀，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给他。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这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哦，管伙食。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动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分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咱解决问题啊。 那就对了。 乡亲同志，我表表态啊、嗯、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什么？在这里吃饭？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啊、这还有个小帽了。万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我说那行了行了、啊，这还关着人呢。 要救人是吧？ 哎，就是啊。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啊。啊，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是啊。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这一口啊。你表态，你表态、哦。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宣传科长过来了。 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你怎么也不说呀、啊？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啊、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好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不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啊、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多新鲜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好嘛。 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 啊？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着急着呢。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问题。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不是个事儿。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不能答应。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嗯、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玩意儿、啊 啊、我看呢、啊、你这主意够馊的。 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嗯，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你咋知道的你啊？ 你们全这毛病啊！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就是啊！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嗯，全在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人问题，大家都去。嗯、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还真回来了。 江坤同志，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我们研究出来了。 还真够快的。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这、哦、咱们吃一点死稀丸子鸡蛋糖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啊？ 哦，研究的就这个呀。 你看都来了。我这个饿呀、 啊！那你就吃吧。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嗯，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嘿，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我说的呢，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啊，弄到我嘴里头，我动一口，吸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 吃汤成问题了。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哎，这主意真行。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宣传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又研究出来了。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都是很难得到。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称号？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哦、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什么大字？ 铁窗烈火怎么样？ 北京时间十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是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似乎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指向赛德拉博士，就是那位阿莱斯博士，就是那位进入博物馆偷窃的可疑的人。乔特博士呆若木鸡，赛德拉博士第三次眨眼睛，他的单片眼镜也落在胸前，他缓缓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这位阿莱斯博士5月6日就在此处打碎了装着甲盖的柜子。 乔特博士大怒：“ 哼，我看这件事已经办得过火了，没有必要进一步骚扰赛德拉博士。他搭乘的从英国来的船28日半夜进港，一直到29日早上才靠岸，所以你们想想，理论上他不可能。对不起博士，偷走1599年的甲戈尔。” 赛德拉博士一言不发，他微微一笑，感谢乔特博士热情地挺身为他辩护，同时质疑地看着巡官。萨姆眉头一皱：“ 乔特博士，奇怪之处就在这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踢烂我的朋友维拉的屁股，把整桩事抛诸脑后。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位赛德拉博士不在船上。”“ 不在船上？” 馆长脱口而出。“ 赛德拉博士怎么？为什么？” 英国人的肩膀低垂，眼角露出疲倦的神态。可是 他还是没有说话。 对吗，塞德拉博士？ 萨姆安静地问。塞德拉博士叹息着说， 我明白一个无辜的人多么容易陷入无情的环境里。是的，博士，就像巡官所说的，我不在船上。至于他怎么发现的， 调查过你了。5月17日星期五，你搭乘西亚号离开英国。5月23日星期三，登上纽约港。这表示，你比你宣称的时间早到整整一个星期。所以说你有如此大的嫌疑。 原来如此。 英国人喃喃地说。 真丧气。 各位，一点也没有错，我比公开宣称的时间早到了一个星期。可是我还是不懂， 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撒谎？ 塞德拉笑笑， 巡官，你的话说得真难听。我知道我现在就像你们美国人爱说的，被逮个正着。 他忽然靠在乔特博士的桌上，双臂交叉。你可以要求我做出解释，你知道乔特博士会原谅我的安排。我主要是想自己一个人在纽约好好住一个星期。如果我宣布抵达了，就不得不立刻联络不列颠，这样一来我的行动就不自由了。为了避免必须的相当无聊的解释，我就宣称晚到了一个星期，这样比较省事。 这一星期在纽约度假目的是什么？ 这个嘛，巡官， 塞德拉客气地笑笑， 恐怕我得拒绝回答，纯粹是一点私事。 哼，是吗？ 萨姆哼了一声， 我以为。 哲瑞雷恩先生温和地说， 得了得了，巡官，一个人有权利保持某些程度的隐私，我看没必要再打扰塞德拉博士了，他已经给了既得的理由。 维拉跳起来，满脸激动，果然不错，我就知道，他嘶吼着，你们当然会相信他了。可是我告诉你们，就是他雇佣我去萨克森家干了那事儿，那天我追踪的家伙也是他，你们就这样让他溜掉吗？ 坐下，瞧。 巡官面露疲态。 好，博士，告诉你吧，这件事可没那么容易就蒙混过去。 塞德拉僵硬地点点头。 我相信你会查出这是个误会，到时我希望你向我道歉。 他把单片眼镜带回去，冷冷地看着萨姆巡官。 我能问个问题吗？ 沉默中蹦出佩辛斯迷人的声音， 塞德拉博士，你认识那个自称为阿莱斯博士的人吗？ 孩子， 雷恩开口了。 啊，先生，没关系的。 英国人微笑着说， 萨姆小姐当然有权利这么问，不过我不敢说认识，倒是有些耳熟， 他从前为斯特夫季刊写文章。罗威忽然插嘴， 哦，原来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在哪里听过他的名字。 好了， 馆长紧张地走过来打岔， 我想我们受够了这一番指控辩解，巡官，希望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不愉快都忘掉，我看没有必要对这个维拉提起起诉。 没必要， 没必要。塞德拉博士礼貌的同意，没什么损失。 哎，等一下， 警察柯本表示反对。 各位，我有职责在身，这个人意图行窃，一定得接受起诉，我不能就这样放他走，何况他刚才又承认闯进萨克森家。 老天呀，佩辛斯对着他年轻的同伴叹息，又搅和不清了，我又头晕了。达利，这件事不对劲儿。 年轻人咕哝着说， 好吧佩蒂，不是达利，我觉得整桩事情就少了一个小小的关键因素，一个可以澄清真相的因素。 维拉站得直挺挺的，秃鹰似的脑袋左右摇晃，小眼睛阴沉地闪烁着亮光。 那 萨姆有些犹豫。 巡官，雷恩喃喃地说。 巡官抬起头， 请等一等。老绅士把他拉到一旁，两人低着嗓子嘀咕了一阵。 萨姆仍然一脸怀疑，然后耸耸肩对柯本招手。警察勉强放松抓紧维拉的手，没好气地走过去聆听巡官低沉的声音，其他人静静地看着。最后柯本说， 好吧巡官，但是我的报告一样得交出去。好，我会通知你的队长。 柯本碰碰鸭舌帽 转头离去了。 维拉叹了口气，放松地靠在桌边。萨姆离开房间去找电话，没用桌上的那部。 馆长和塞德拉博士叽叽咕咕地热烈讨论着什么。 雷恩先生出神地看着墙上的一幅莎士比亚的肖像。至于佩辛斯和罗威，他们肩并肩站着并没有说话，大家好像都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巡官大步走回来，粗着嗓子喊， 维拉。 小偷立刻警觉起来， 我的好孩子，跟我走吧。 你要带我去哪儿？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学者们已经停止说话，焦急严肃地看着萨姆巡官。 塞德拉博士，你要留在这里吗？ 对不起，您说什么？英国人小声说，分外惊讶。 我们要去这个阿莱斯博士的窝里瞧瞧。 巡官狡黠地笑笑， 也许你也想一起来。 哎呦，维拉咽了咽口水。塞德拉博士皱一皱眉， 恐怕我不懂你的意思。今天我和塞德拉博士有许多事情要讨论。 乔特博士不耐烦地说。 原来如此。 雷恩忽然起身， 巡官，算了，恐怕塞德拉博士经过这可怕的事，对美国式的热情不以为然了。还有博士，你住在哪里？万一我们有急事要找你。 塞尼卡旅馆，雷恩先生。 谢谢。走吧巡官。佩辛斯，戈登，看来我们无法摆脱你们了。 老绅士咯咯笑起来， 好奇的年轻人。 他心有感触地摇摇头，朝门口走去。在黝黑的意大利佬不情愿的带领下，德罗米欧开着林肯轿车离开主路， 闪进埃文顿和泰里镇之间的一条窄路。这条小路其实是碎石铺的，两旁都是低垂的树枝。他们忽然从一个枯燥的水泥世界投入了凉爽的野外。小鸟、昆虫在他们头顶拨动着树叶，四下没有人烟，小路蜿蜒回旋，穿越于树林间。 确定就是这里？ 萨姆急躁地问。维拉谨慎地点点头， 应该没错。 他们好像在穿越无尽的森林，大家沉默无语，脸色苍白。终于要看见阿莱斯博士了，过去数星期的迷惑好像就要一扫而空。他们紧张地看着窗外的树木飞驰而过，绿叶渐渐消失，他们又来到了另一条小径上，离开主路一英里后碰到的第一个出口。这条小径是车道，像蛇一般长往左边，穿过灰扑扑的矮树丛，通往约150英尺外自有房子的地方。丛林间隙可以看见耸起的屋顶，到处破破烂烂的。 停在这里， 维拉说。 就是这里了，现在我可以。 你给我坐好了。 巡官狠狠瞪他一眼，然后对德罗米欧说， 别紧张，老兄。 他吩咐德罗米欧小心，后者正要把车停好。 我们不要吓跑任何人，大家安静点。 德罗米欧好像手捧羽毛似的操纵着方向盘，把车头扎进旁边狭窄的巷道。车子轻轻地向前爬行，巷道宽敞了一些，接着是一块小空地，眼前出现了一幢破旧的房子，仿佛经历风吹雨打。原来白色的油漆现在已经是一片肮脏的灰黄，漆鳞卷翘，使得整栋建筑有如剥了皮的马铃薯。房子前面有个很小的门廊，木质的阶梯塌落凹陷，门户倒是很结实，所有窗户的护窗板都紧紧关上了。屋旁的树枝轻擦着墙壁，屋子左边倚着一个老旧的木棚，离木棚不到10英尺的地方有处摇摇欲坠的房舍，显然是一间车库，两扇门都是关着的。从屋子和车库里伸出的电话线和电缆神秘地延伸到野外。 真是个美丽的废墟呀， 佩辛斯赞叹。 巡官生气地说，好了，德罗米欧，其他人留在这里守着，瞧，我去探路时别打什么歪主意，如果你肯合作，我保证你不用受罪。 他很快爬出车子，穿过空地，登上门廊。尽管身体笨重，动作竟然出奇的轻盈。门上的油漆虽然和墙上的差不多，那到底还是结实的木板。门边有一个小电铃，他没碰电铃，想从窗户往里看，可是密实的护窗板不容他如此试探。他轻轻地走下台阶，消失在房子左边。3分钟以后，他从右边出现了，摇了摇头。 该死，好像是所废弃的房子。好，看看吧。 他大步走到门廊上，用力按下电铃。一瞬间，快速的好像他一定在通过某个孔径窥视，一个人打开门走出来，门一打开，上面就有铃铛响起。古老的玩意儿挂在门上方，只要门稍微移动，铃铛上方的弹簧就会发颤弹跳。这个人身材高大，老态龙钟，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他浑浊的灰眼睛在巡官身上稍事停留，便看向阳光下的大车，然后又看回来。 先生，有事吗？ 他的声音有些尖利。 我可以效劳吗？ 这房子是阿莱斯博士的吗？ 老人热切地点头，显得有些高兴。 他微笑着搔搔头。啊，是啊，先生。你有他的消息了？我开始还担心。 原来如此。等一下。 巡官走到门廊边缘。 你们最好都上来吧。 他的语气苦涩。 看来我们得等很长时间了。 憔悴的老人带他们穿过狭窄的走廊，来到小小的客厅。房子内部很阴凉，客厅里的家具全都旧得发亮，老地毯，老壁画，一股好像灵堂才有的酸气扑鼻而来。老人忙着打开护窗板和窗帘，房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寒酸，更令人厌恶。巡官冷冷地说， 首先我们想知道你是谁。 老人开心地笑着说， 先生，我叫马克斯威尔，替阿莱斯博士照顾房子，什么活都做，烧饭、打扫、砍柴，到泰里镇买东西。 打杂的？你是唯一的佣人？ 是的，先生。 你说阿莱斯博士不在家？ 马克斯威尔的笑容变成警戒之色。 我以为你不知道吗？我以为你们会有他的消息，先生。 佩辛斯叹息着说，又泡汤了，该死。雷恩先生，你说的对，他一定出事了。下集当中，神秘的阿莱斯博士的家终于被找到了，可是阿莱斯博士却离奇地失踪了。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别把春天悄悄地带走，想你在心里头，想你在心里头，别让风把心吹走。跟着我一起走，跟着我，别让时光把孤独收留。当噩梦醒来后，又是个新的开头，向往事挥挥手。 过去曾是一个不明白的你，不知爱情有时也容易悲喜。当他突然离开你到远方去，你却又把时间看得太离奇。过去固然是一段难忘经历，也许从心中抹去它不容易，但是别忘记一天天在过去，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春水找不到你，还有往日的相偎相依，陪着寂寞等黄昏，只有回忆安慰我自己。离开你却抹不去曾经拥有的真心真意，注定要浪迹天涯，温柔的你怎能忘记。你是否还想我念我，爱我和从前一样，把关怀悄悄悄悄地收藏。你是否还等我盼我，爱我和从前一样，把心给我寻找爱的方向。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黄土高原腹地，白山黑水之间，军事交锋险象迭出。 共产党装备极差的127万军队，如何与全部美械的对手抗衡？ 这是一场民心向背的对决。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心来自何处？ 这个党没有这个人民的支持担当，他不会有任何力量。 翻江华里陕北转战，小长征路上多少平民英雄不惧生死，八万平方公里东北大地掀起暴风骤雨，多少农民打破枷锁终获翻身，国民党将领突发奇想高调开设为人民服务处，为何空城笑谈，档案特别奉献大型纪录片解放第二集，凯歌奏边城，敬请关注。 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会议形成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堡向全国发出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暴风不是一阵风，骤雨绝非短时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通红的土地证深深扎入泥土的地桩，全面开展的民主选举，走群众路线以及人民政权建设，每一样都在夯实着多少代以来饱受压迫的农民们追求命运解放真正当家做主的信心。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斗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的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后的碗里，最后得豆最多的人当选。 一颗豆一颗心，好人里头选好人，谁能为全村人民办事就把豆投在谁的碗里。 民主用他那最直接的方式给庄稼汉褪去了心灵上的老茧，为他们寻回了几乎忘却的自尊。很多人说中国基层的老百姓不懂政党不懂政治，但看看那被庄重地撒入碗中一颗颗的选举豆粒，哪一颗不是最大的政治呢？就在东北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1947年7月，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嘉县，为打破被国民党实施围追堵截的困局，西北野战军决心在陕北沙家店地区发起战斗，史称沙家店战役。战斗计划天衣无缝，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大军无粮。1947年8月的一天，在嘉县梁家岔的一间窑洞里，毛泽东和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有过这样的一次交谈。毛泽东问粮食怎么办，张俊贤想了想，不够吃杀羊。毛泽东又问羊吃完了咋办，张俊贤想了想，羊吃完了杀驴。毛泽东笑了，你把驴都杀完了老百姓种地怎么办，张俊贤说只要能打败胡宗南，我们用镢头淘地也能种进去。 一段简单的对话，两个记录中特别标注的张俊贤想了想，在这些简洁文字的背后有一个近乎悲壮的故事。 此时张俊贤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嘉县人民生死的抉择，嘉县一带十年久旱，土地贫瘠，再加上胡宗南军队刚刚洗劫过，很多老百姓只能靠黑豆比糠野菜充饥，像羊和驴这些牲畜是嘉县老百姓的命根子，没有了粮食他们还可以吃羊肉驴肉维持生存，这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最后保证。可如果这些羊和驴都献给了部队， 家乡的老百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吃什么，他们又该如何活下去。谈话之后，毛泽东一再叮嘱张居贤，绝不能为了部队而让百姓杀一头驴一头羊。可此时家乡的百姓们早已下定了决心，共产党来之前，我们穷人哪有什么羊和驴，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让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的穷人分到了土地和牲口。现在党需要我们的时候，家乡人民一定会义不容辞。当我们再次回味张居贤为什么会有两次想了想，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史料中没有记载这么一位母亲的名字，人们只知道她是担架队队员金有发的妻子。金有发和他的父亲弟弟全部牺牲在了支援前线的战场上，只剩下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听说部队缺粮，金有发的妻子把自家藏的几十斤谷子挖出来，连夜推碾子磨米。而当小米磨好的时候，孩子却因为缺乏照料不幸夭折。他忍着巨大的悲伤，把亲骨肉的小尸体埋在草丛中，背着小米寻着枪声找到了部队。 像金有发妻子这样的百姓还有很多很多。那几天西北野战军收到的都是百姓提前收割的自家还没有成熟但已经磨细烤干的口粮。硬汉彭德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一边流泪一边对官兵说，没有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咱们要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打好仗就是减轻人民负担。1947年8月20日拂晓，沙家店战役打响，这一仗西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部基地165旅123旅，共毙伤俘敌6000余人，彻底终结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击，中共中央在陕北最困难的时期就此过去。战役之后，毛泽东特别为嘉县县委提了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如今置身陕北嘉县县委大院，看着这遒劲有力的大字，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毛泽东当年在题写的时候那饱含豪迈激情。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扶风寨的一间简易平房里，灯火未熄。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做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报告中，毛泽东完全公开了共产党的十大军事原则。这种在决战前夕竟然高调亮出战略战术的举动，让包括斯图雷登在内的很多外国人惊讶异常，因为即便是在世界战争史上，如此的自信也还是太少见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该努力。随着中共中央12月会议的闭幕，时间进入了1948年。2月29日，彭德怀率部发起宜川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29军等29000余人，试图抓捕毛泽东一路的军长刘戡，自杀身亡。4月18日， 安全绝望的胡宗南下令撤出延安，而直到此刻他也还是没弄明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米脂县杨家沟起事，两天后于五堵县川口东渡汾河。 从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历时1年0.5天，转战行程达到3000华里，被后人称为小长征。从长征到小长征，从植根领导全民族抗战到人民解放战争，13年岁月，这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太深厚的情感。而就在船行黄河的这一时刻，从东北到山东，从陕北到中原，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各地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连连。感慨万千之中，毛泽东不禁吟咏起一首1947年中秋旧作《五律·喜闻捷报》：秋风渡河上，大野入苍穹，家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红音绝，妻儿信未通。满语凭桥望，凯歌奏边城。 穿过黄河，登岸后的毛泽东面河而立，再次回望陕北，他颇为动深情地对周恩来、任弼时说：“陕北是个好地方啊，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是忘不了。”说完，三人迈着矫健的步伐向东走去。 月刷月刷太阳呀，照呀上，刷着光出两个毛泽东，他是啊名大舅。 对毁灭的殊死较量，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命运抉择。抗战胜利，叹神州苦难依旧，前途何在？红旗漫卷，看人民翻身奋起，震道沧桑。全程10万公里行进，上下求索，探寻解放真意。海量珍贵史料披露，解读思辨，洞察历史必然。档案推出，解放人民的选择，敬请关注。 1949年4月20日拂晓，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已经蓄势待发。江苏泰兴七围港，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中国共产党早已发出的公告，悍然闯入解放军渡江作战阵地，并对于解放军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放炮公开挑衅。 解放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相继炮轰紫石英号以及前来增援的伴侣号、伦敦号、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直到7月30日，一度被打到瘫痪搁浅的紫石英号才最终逃遁出长江口。 炮打子时音震动全球，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威胁要放出两条航空母舰实施武力报复。面对如此叫嚣，毛泽东同志亲笔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慷慨陈词：你报复什么？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1949，中国的一切都将往西不能。这是一个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桥段。1949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头一句宣言，掷地有声：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也许是按捺不住保障的激情，新华社在1948年12月30日即全文播放，通告世界：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前所未有之大翻身，前所未有之大解放。经济建设协商建国，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都将在中国人民的奋斗中被彻底推翻。种种壮丽图景、豪迈气象，已经从西柏坡这个华北的小山村中恢宏铺展、席卷而来。就在《人民日报》刊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同一天，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也是在头版刊发了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元旦文告，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行文口吻之仓皇与其面色之沉重相辅相成。文告不长，但已足够让蒋介石紧赶慢赶，先把自己从挑起内战的责任中摘得一干二净，随后已进入严重之阶段，变相承认戡乱失败。在保存现行宪法、保存中华民国法统、保存国民党军队等一堆前提条件下，表示愿意求和，并以一句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意为国民的公义侍从，怆怆然流露出了隐退的意味。但求和真假与否，真相撒不了谎。就在元旦文告发出没两天，还是从南京，蒋介石相继给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发出密电，指示有匪无我，有我无匪，务必全力冲击死战。在发狠近乎决绝的字里行间里，摆明了他的想法：只要还有华北、徐州两大主力存在，就仍有希望反共于长江以北，就还有坚持最后5分钟的翻盘可能。但是可能吗？ 翻盘没有可能，崩盘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必须面对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至12月15日，历经淮海战役前两阶段，国民党军精锐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相继覆灭，杜聿明集团最后的20万残兵已被死死包围在了河南陈官庄。 曾经无论是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占尽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即使是使出浑身解数拉丁征夫，总兵力仍然是从430万下降到了365万。而与此同时，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兵力则从120万上升到280万。从东北到华北，从山东到山西，几百万在土改运动中得以翻身的穷苦农民，献出青壮子弟，踊跃参军，奋勇直前，哪怕付出生命。 人民啊，祖祖辈辈受压迫，现在反省了，解放了，啊，要保天保甲，保卫胜利国师，要尽心尽力的，谁能够有孩子上前线当兵啊，全家光荣。 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未满15岁的女孩，用她的鲜血践行起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她的名字叫刘胡兰。1947年，当他和另外6名地下党员被推上刑场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给了他2种选择：共出同党，便许给土地；若执迷不悟，则人头落地。 像15、6岁这个女娃娃，你就不怕死？我就那样，我先杀这6个人，杀了6个人，你害怕了，你也说呀。 后来姐姐看了一下情况，质问这个大胡子张全宝，我是咋个死法？张全宝最后很底的一声话：“一个愿。”这时候姐姐自己走在铡刀上，躺在铡床上。 当时我爸爸妈妈都晕过去了，我姐姐哭着也死。 就医时，这个很早就参加革命，领导村民发动土改和妇女解放的姑娘，显得坚定而淡然。在我们的走访中，无论是那些了解她、熟识她，或者只是与她有过一面之交的乡亲们，都对刘胡兰在刑场上的大义凛然记忆犹新。 您认识刘胡兰吗？ 那么多年吗？我刘胡兰都是一差不多年，那要二十一。其实他们老哈哈下那个算了。 将近70年过去，老人们仍会痛惜，15岁他也是个娃娃。 这就说明了他死的决心。 这个刘胡兰这个漂亮想的高，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到底是什么能够让刘胡兰和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宁可放弃如花的生命，也要选择光荣的永别呢？当我们和无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群众一起缅怀他们无畏壮举的时候，当我们目睹着那些与刘胡兰同龄的年轻面庞在英雄的雕像前倾诉宣言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才得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快乐的学习。 然而在追寻光明的途中，黑暗的挣扎与反抗从来都是狂虐而残忍的。生存还是毁灭，求平等还是遭压迫，要自由还是被奴役，人民有自己的选择。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色吗？